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在2018年的第一个主日可以在教会里面一同的敬拜神。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每一刻每一日或者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生命气息，都是神给我们的恩惠。今年教会的主题，如果我们看回我们的秩序单，主题是祷告更新壮灵命，展翅迎接新里程。一间教会要有神的同在，或者一间教会要被神来到使用。弟兄姊妹，若果在当中是得着蒙福，我们就要一起的弟兄姊妹一同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到祷告。一间教会若果不注重祷告的时候，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年的主题都给到我们希望有一个动力，就是说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那个祷告的功课上面，我们一同的来到学习。下星期的讲道我们会思考到信心的祷告，而今天的讲题是新年新愿望。正话先烈姐妹帮我读出了这个雅各书的4:13-15，通常在新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志，我们都会是定下一些的新目标。这些的新目标是给自己在一个新一年开始的时候一些的挑战，例如可能去决定改善一下我们一些的坏习惯，可能我们晚晚好夜睡，成日上网用手机，今年呢我们决定我们要早点睡，那么第二朝呢就不用呢真的有锅铲都铲不起，那么这些可能是一个好的目标，我们改善我们的坏习惯。又或者呢我们锻炼一下我们的身体，我们觉得可能重量多了少少，要减少一些重量，所以锻炼一下我们的身体。又或者呢我们对人又友善一些，发觉自己很多时候对人呢是没礼貌或者是恶，那么决心新一年我们对人呢友善一些，改善。这些呢全部其实都是好的。我特登呢就上网呢就去看一看2018年的时候呢，其实最多人那个的愿望的心愿是什么呢？咁咧，其實有五樣嘅事情，即係話咧有好多人有五樣，或者係最多人都集中喺呢五樣嗰度。咁啊，同大家去睇一睇，睇下有冇一啲咧係啱你嘅。咁咧，第一就係話咧要有身體健康，get healthy 呢一個咧就好多人都係噶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點啊，做多啲嘅運動食咧就食。少啲煎炸油腻嘅嘢，食多啲咧就系健康嘅食品。咁第二就系话咧，我哋要更有条理处理事情。嗰阵时可能我哋屋企想揾咩咧乱七八糟就揾唔到，好似我仔咁样我都唔信间房厕所真系乱七八糟。咁而家佢走咗好啲啦咁有时候我们发觉都是我们呢新一年呢希望呢样样东西都可以是 get organized， 就是做好一点。第三就是说呢活得更有意义这个我们成日都想的了。我们呢咦这么快2017又过了，2018又到了今天第七日了，每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希望不要让时间好像静静的流逝，我们希望可以抓紧每一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活得更加有意义。第四就是说我们培养一些新的嗜好。我发觉可能我们现在多了位多了时间一点。学校可能是打个高尔夫球，又或者学校 可能跳下舞蹈啦，我哋教会都有个舞蹈小组啊。咁啊，第五啊，第五咧就少用钱，多储蓄。咁啊，我哋发觉都好需要。阿温哥华咧啲生活指数好贵啊，咁啊，所以咧你唔储蓄都唔得啊。咁啊，少用钱，多储蓄啊。咁呢五样咧，其实就系话咧，我上网嘅时候咧，就最多人咧都希望喺新一年咧可以做到啊。咁啊，我又觉得呢一个嘅调查咧都可能几啱嘅喎啊。点解咧？因为咧大概我谂三四个礼拜前啦，咁啊约书亚团啊，约书亚团有个嘅周末，咁啊我发觉咧听翻咧，原来咧好多人就系话咧，佢哋2017年咧就冇时间去做运动，佢系希望咧2018年咧就多啲去做运动啊，咁啊锻炼一下身体啊。我觉得我初以为咦？好像我这些老人家才说 要做运动锻炼身体，约书亚团一班后生的都说要锻炼运动、啊、要好些身体、啊、所以呢这五样呢可能都对、啊、做运动我们希望身体更加好是固然是对、啊、但是当我们去立志去操练身体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啊、我们唔單止我哋要嗰個嘅身體要健壯，但我哋唔好忘記，就喺提摩太前書，佢話咧，佢話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啊，原來我哋要學習敬虔咧，就更加嘅重要呢一件嘅事情。啊，講到立志嘅時候，啊，有一間嘅學校，一間學校咧，咁個校長咧就希望喺新一年開始的時候呢，就話將所有他們的先生一些的新年的新願望呢就貼在那個壁報板上面，等一些無論學生好啦、先生好啦、教職員都好啦，知道了呢、啊、原來這些先生呢新年的新願望這樣貼出來、啊、那麼當貼出來的時候呢，那麼突然間呢有些呢有個好像是很小的一個嘈雜聲、啊，跟住咧有一個聲音就話啊，點解冇我嗰張㗎？啊，原來咧有一個嘅先生咧，佢就交咗呢個新年新願望，但係咧就冇貼出嚟。佢話啊，點解冇咗我㗎？係咪個校長偏心啊？特登即係唔將我個新願望係 po 出嚟啊？咁當然啊，唔係啦。咁所以個校長咧就冇辦法，咁咧就希望咧平息呢一件事，所以咧就翻去佢自己間嘅校長嗰間嘅 office 嗰房間裏邊咧，睇下會唔會攞漏咗啊？咁啊，當個校長係翻嗰個嘅辦公室嘅時候，佢一睇啊，原來真係有一張嘅紙咧就跌咗喺地下。咁佢咧就將嗰張紙啊拎翻起上嚟，咁啊睇一睇嘅時候，佢咧就少少係驚訝，原來呢一張紙咧佢。这个的先生的新年新愿望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希望在新一年的里面呢，可以不好，即不会为了一些小事情呢，是影响他的情绪。啊，一个很小的一个的是故事，其实都反映出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立志，但是好快我哋就忘记咗，好快我哋就忘记咗。但系唔好因为话我哋忘记咗，我哋好想坚持但系做唔到而影响我哋嘅立志。喺美国嘅康奈尔大学里边有一个嘅心理学教授，佢讲到，佢话咧系新年嘅立志吓呢一件嘅事情咧。就是说是非常好，因为当人的思绪如果是集中的时候定下一些的目标，你可以成就或者征服这些的难处的机会是大很多。就是说如果你集中你的思绪去定下一些的目标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算是很难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征服。所以若果是这样的时候，在新一年的里面、啊、或者我们发觉我们以往的立志可能咦我们不可以持久、哦、 或者我哋嘅立志唔可以坚持得耐啊。咁所以咧，有啲人就系话，横掂都系啦，啊年年立志就年年都做唔到，不如唔立志啦。咁唔好啊，让我哋可以喺神嘅面前，我哋去思考新一年嘅里边，我哋可以做一啲嘅咩嘅事情，定下你嘅计划，非常嘅重要。但雅各书刚才我哋所读嘅经文讲到，提醒我哋，当我哋定立一啲嘅计划，我哋立志做一啲事情嘅时候，有一啲嘅事情我哋要去留意。喺刚才所读嘅三节嘅经文嘅里边，其实归纳咗有三个重点，我哋要知道，就系话生命唔系喺我哋预计之内，明日点样我哋唔知道。第二，生命系神所掌管，唔系人掌管。第三，生命系短暂，好似一片云雾，出现片时就唔见咗啦。若果圣经咁样提醒我哋嘅时候，当我哋去思考，原来生命不是在我们预计之内，更加不要说在我们掌握之中。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在每一个计划之前，我们问一下神，究竟这个的新年大计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刚才所读的经文第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其实你哋并唔知道明天你哋嘅生命系点样样，你同我都唔知。意思即系话，其实生命系好脆弱。听日你同我仲存唔存在，我哋唔知道。但系主若容许，主若愿意，我哋就可以继续嘅存活。我们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在2013年的5月下旬的时候，即是大概距离现在有四年半之前，在一个下午，大概是4点多钟，我在以前的教会里面，在办公室里面，当我在做事的时候，我收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由 Maple Ridge 的 RCMP 打来的。他打来，他说你们教会里面有几个的年轻人，他们去行山，但是回程的时候有两个是失了踪。他们总共是有七个人，现在有五个就在警察局的里面。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二话不说，我即刻就去这个 Maple Ridge 的 RCMP， 因为当时是英文堂都未有一个的牧师，我是兼顾这个英文堂。当我去到这个的 RCMP 的时候，那五个的年轻人，我仲记得好清楚，个个都呆若木鸡，冇晒反应，坐咗喺度。原来当日佢哋七个人，佢哋喺 Maple Ridge， 我唔记得系边一个嘅行山径嘅里边，佢哋去行山。但系回程嘅时候，有两个嘅年青人，两个都系男仔嚟嘅，一个19岁，一个21岁，好年青。有两个，因为那天很热，所以他们回回程的时候，见到有一个的差不多是一个洼地，即是一个好像即是溪涧这样，河流这样，他们见到很深，但是很热，他们除了一件衣服，一个跳了下去，跟着另外一个又跳了下去，但是怎知道在水里面有这个的暗涌，所以呢， 都冇机会讲一句说话，冇机会可以找到一啲嘢。两个嘅年青人就俾个暗涌一扯就扯咗出去。咁跟住，另外嗰五个想打电话又冇得打，因为嗰度嗰个嘅行山径咧，嗰啲嘅即系修法，即系嗰啲息路冇嘅，咁啊要行咗大概差唔多，我记得系好似佢哋话大概半个钟头至九个字到，然后先至可以打到电话去俾呢一个嘅警察局。当我去到警察局，见到五个人。嗰五個年青人嘅時候，我所做嘅只不過係可以俾一啲嘅安慰。喺安慰當中，我哋等待一啲嘅消息。咁然後大概半個鐘頭之後，有一個嘅電話就話俾呢一個嘅 RCMP 聽，話上邊佢哋揾到一個嘅屍體，佢想我哋上去辨認一下。是不是失踪的其中一个，两个人之中其中一个。当然那五个 的年轻人，我不想他有阴影，所以我就上去来到去 在山上面来到去辨认那个的尸体。当我去辨认的时候，真的是其中一个的年轻人19岁，他是一个西班牙人来的。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这个的年轻人刚刚在对上一个礼拜的星期日，他弹吉他，他领诗 在主日崇拜的里面。今天在我面前的，虽然个样貌没有分别，但是我和他的分别就是神怜悯我，我还仍然有这一口气，这一口气是神所赐的。当日这个的年轻人的样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那个的环境里面。而另外一个年轻人，20岁的年轻人，4日之后才是在其中一个的河流里面去找回。这个在我的经历里面看得到，生命完全不是在我们掌握之中。无论你是小孩子，是年轻人，是成人，是老年人，我们不知道我们明日、后日、今年、下一年，我们的生命有几长。因为神才是我们的生命的主，而我们在世的时间很短暂。若果神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我们就要考虑神，将神的心意就成为我们考虑那个重要的因素。所以有一本的书，这一本的书其实很小本，但是 很 classic 的。这本就差不多在15世纪的时候是写的，叫做英文叫做 The Imitation of Christ，译了这个叫做效法基督。这一本的书其实是教导我们怎样在生活，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来到去效法基督。它里面有一句的说话，它叫做 Man proposes but God disposes， 即是说其实跟我们中文，我们以往我们如果我们都听过了，我们通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是我亦去为了谋事在人，成事在神。真的，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去计划，不是在我们掌握之中。这本书呢其实是在图书馆，买给图书馆的，如果大家是借的时候可以图书馆来到去借。如果你是都觉得想看英文的，那这个我可以借给你，两本很好的书。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若果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到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计划一定要摆在神。在2018年的里面，我自己我有3个的计划，我希望这3个的计划 是完全是合乎神的旨意，而我也相信这三个计划也是以神来为中心。愿意我所分享的是可以带给大家少少的一些的启发，以致令你在2018年我们现在刚刚开始，今天第七日，你都可以去思考一下，而作出一个类似的一个的回应。三个计划，我自己就是说，我计划在新的一年我要活出生命。我讲这个的生命不是单单我这个人的存在，我不是单单只是说我得条命在这里，又或者不是说歇下歇下那种的生命。我乃是说，我希望在2018年在我这个生命的里面，我要活出来，我要活出一个有色彩，一个有光辉的一年，又或者是一个有色彩有光辉的人生。当我这样说 是要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当我说要说光辉是有色彩，我不是说要做一些的大事，我不是说要去做一些有丰功伟绩的事，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说我活出这个生命，就是说我不单单希望是生活，那是说在个生活当中我要做一个是参与者，在生活的里面我不做一个的旁观者，又或者我不单单希望我只是在观众席上，那是说我参与这个的赛事，我参与这个的球赛。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我们去看球，我们只是在观众席上，啊，这个尺寸不要搞错，这样都不入，我们很多的批评，很多的谈，但是你落下去，你去踢吧。我们都是希望在2018年，我不是单单一个的旁观者，但是我希望我成为一个的参与者。我作为神的仆人，当我说要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希望自己做一个糊糊涂涂马马虎虎的传道人，我乃希望我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个忠于神所托付的一个小小传道人。弟兄姊妹，我盼望在新一年的里面，你同样可以与主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致因着你同主耶稣的关系，你可以体会到人生的意义，继而因为你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你可以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以致在日后当你回望回的时候，你不会后悔。有一个的故事这样讲，他有一个的女仔，其实她不喜欢读书，但她因为为了将来的缘故，所以她在中学毕业之后，很勉强的，很不想的，她都入大学，因为将来想着读完大学之后有好一点的生活。她对自己说，我一读完大学我就找一份好的工作，然后跟着我结婚，我生埋仔女，咁我然后呢就可以慢慢嘅享受人生。咁终于呢一个嘅女仔，佢大学毕业，佢大学毕业之后亦都好好揾到一份几好嘅工作，跟住同男朋友结婚，亦都有埋自己嘅仔女。咁但系佢有个仔女之后，佢先发觉，咦，其实有小朋友嘅时候，有好多琐琐碎碎的事，好多嘢要兼顾，所以佢好无奈嘅，佢就辞去咗佢一份工，专心喺屋企里边照顾自己嘅仔女。然后佢自己话：等细路仔大咗之后，我就会 轻轻松松享受我的人生。但当小孩子大了之后，差不多中学毕业了，小孩子要入大学了，这位女士的丈夫就跟她说，我说老婆，你知不知道原来小孩子读大学的学费很贵，生活费也很贵，所以老婆对不住了，你要出回来做事帮补这个家计。这位女士其实她很不愿意再出回来做事，但没办法，因为仔女要读大学，所以她很无奈的又再一次的出来做事。然后她说，当我的仔女她读完大学之后，当经济稍微好转的时候，我就辞去这份工作，我要享受我的人生。到最后他的仔仔女女读完大学了，经济也都较为很宽松很舒服，所以呢他决定现在是时候呢，我要跟我的老板呢去辞工所以他对老板说，老板我现在不做了。但是老板跟他说，你现在才说不做你辞工呢其实很蚀底，因为你还有六年，你走六年呢你就可以拿全数的退休金，你拿了那个退休金之后呢，你以后呢就无忧无虑，悠哉悠哉。那这位的女士其实她很不想再做六年，她很不想，但是又考虑到，咦，这么丰厚的退休金，那我挨多六年，那就真的了，我就真的悠哉悠哉过活。所以他又很难去拒绝这个机会，最后他唯有决定再做多六年。六年之后真的了，他可以跟他的先生一起的退休。退休之后他在近住湖边买了一间都很漂亮的一间的小小的一间的屋，每一天每一晚都可以望到这个湖边。但当他在晚上每一晚望着这个湖边美丽的湖景的时候，当想起昔日每一天那个日子的时候，他就很感慨。他感慨想起就是说，在过往我没有好好的利用每一天，其实过往每一日都可以活得更加有意义。他后悔在过往的日子里面白白的浪费时间。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么讽刺，好像刚才所说的这位的主角，这位的女士，她想到迟些人生就会变得更加美好，迟些人生就会更加容易来到控制，所以以致他没有好好的善用每一日。很多人都说，可能等我读完书，当我得闲些，我就会信耶稣的了，当我没有那么忙，我的家庭全部都定晒了，我就信耶稣。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在参与上面，等我退休，我退了休之后，我就有时间，我就会好好的服侍神，为主作工。我等小朋友大一点之后，我等小朋友定的时候，我就会回团契，我就会回主日学，我甚至乎回埋祷告会。但是当有朝一日，当你醒翻之后，当你默然回首，你想翻，然后你发觉了自己虚度了大半生的时间，浪费了神给我们每一日美好的一天。所以在2018年的岁月里面，希望你和我们每一日都能够活得充实，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找紧神。西人有一句的言语，是一句的 proverb 或者叫箴言， 他说昨日已经是历史， Yesterday is history。 他说明日是一个谜， Tomorrow is mystery。 但是现在 Pleasant 是一份礼物， Today或者 The pleasant is a gift， 今日是一份礼物，所以我们称现在为礼物。 That's why we call it the pleasant。 所以我们每一个我们要找紧每一日。第二就是说，我计划在新一年的里面，我更加积极的来到去阅读。在过往的日子里面，其实我买了一些书，但是我都很遗憾，我还没读，没去看，或者有一些书我可能读了一部分，读了一半，我未完全的看完。我盼望在新一年的里面，我都可以更加勤奋的来到去阅读。但有一本书在我自己来讲更加要去深入的阅读，这一本书就是圣经。我手里面这一本的圣经是何等的珍贵，里面的说话不单止可以满足人心灵上的饥渴，更加在圣经的里面有永生之道。所以若果过往我们都是疏忽了去看这本圣经，我们还未是好好的读好这一本圣经的时候，求主都是帮助我们立志在新的一年，我们更多来到去阅读。我读这一本的圣经大概有四十年的时间，我读了已经有四十年的时间，但我告诉大家，其实我只是认识圣经里面的皮毛，圣经里面的皮毛四十年，我所知的其实都是圣经里面一些很表面的东西。我这样说，我说我认识皮毛，我认识表面，我不是客气，我不是谦卑，实情就是如此。我所识的很少，牧师一样，牧师只不过是比你可能多两三年神学的训练。所以有一个的大布道家叫施布真，他说 Nobody ever outgrows scripture. The book widens and deepens with your years. 即我译他为说，没有人可以完全掌握圣经的真理，多阅读就多发掘内中隐藏的奥秘。都求主是帮助我们在当中，我们去多些去看一本是从未阅读的圣经，那些人就是说好像一封你未开启的情信一样，一本你未读过的圣经就好像一本你未研究过的路线图，又或者你从未开，或者是叫从未开采过的金矿一样。愿意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好像大卫王在诗篇里面所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其实在我们每一个礼拜后面在大堂出面呢，都有一些的书，我们是有一个很小型的书摊，更加就是楼上有很多的书。我鼓励你在新的一年你都去看一看，有几本书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的，跟你讲一讲。一本叫《贴近主心怀》，这一本的书是香港的一位的牧师叫做萧秀华所写。我们怎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我们怎样能够可以找紧神的心呢？这本书非常的好。另外一本书叫《何必翻教会》，何必翻教会、 好多人有很多人的疑问，就是说基督徒究竟他每个礼拜回教会究竟是例行公事啊，抑或是不做不失，不做这个心就不安乐啊，又或者是觉得会不会回教会一份苦差来的呢？这一本的书叫作者是 Philip Yancey， 就是中文叫杨肥力，非常好，他的文笔是写得 很漂亮，告诉我们其实教会是一个的宝藏，是需要你和我一起去发掘在教会里面。还有一本书叫做是培养高 EQ 的灵命，这个的作者呢就是叫做是 Peter Scassero， 这一本的书就是同另外他一本的书呢就是姊妹作来的，英文叫 Emotionally Healthy Spirituality， 另外一本书叫是 Emotionally Healthy Church， 两本书是很好，但这一本叫培养高 EQ 的灵命。很多时候我们怎样去找一条健康成长的属灵路呢，来到丰富我们的生命呢，这本书是很好。我鼓励你也是，如果你有时间的时候，每一个礼拜你出去看看有什么书适合你。在新的一年，正如我所说，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说话上面我们都摆上时间，我们愿不愿意更多的时间回主日学去学习，我们愿不愿意在团契里面一同的查经，我们愿不愿意又或者在星期五晚有家庭的查经班我们出席去参加。在新的一年里面第三项我自己计划，就是计划在新的一年我学习凡事祷告。祷告对基督徒来讲就好像一个人的呼吸空气一样，祷告也都是在我们灵命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反映我们属灵那个的分量深浅一个的指南针。所以基督徒我们不可以缺乏祈祷，但很多时候可惜就是说我们一是可能就是我们缺乏祷告的生活，一是又或者我们那个祷告我们不足够。所以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今年的主题是祷告更新壮灵命，然后展翅迎接新里程。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新一年的里面我们多学习祷告，以致我们可以将祷告来到将我们一个平凡的生活带到去一个是充满各样可能性一个历险的旅程。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所祈求的你不知道神怎样来到去答应你，所以一个历程。在2018年我自己有一个的心愿或者一个祷告的计划，就是我计划我每一日我为教会来到祷告，我每一日我为有需要身体上面那个的软弱的肢体来到祷告。我也盼望你在祷告这个功课上面来到去立志，在祷告上面来到多些去落功夫。我们已经过了2017年，开始了2018年新的一年。在过往神给我们有很多的祝福，给我们有很多的是供应，你有没有好好把握机会？在2018年的年初我们行合神的心意，我们的计划是合乎神的心意，以致在2018年结束的时候，我说2018年结束不是2017，以致在2018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自己说，跟弟兄姊妹说，我2018年过得真是很有意义，感谢神。今天我们 一起愿意的回到教会里面敬拜，我们愿意在我们的人生计划当中，我们将神的心意放在里面。为什么呢？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怎样爱我们呢？基督的爱乃是一个宽恕，乃是一个牺牲无条件的爱。所以今天或者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都是来到圣餐桌前，我们一同的来到是守餐，去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大爱。现在我们来到预备我们的心，来到是守主餐。我们唱一首的诗歌，来到是预备我们的心。 如何使我脱罪恶？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使我得平安？唯有主耶稣的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洁白如雪。唯有主耶稣的宝血。What can wash away my sin?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What can make me whole again?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Oh, pleasures, it's the flow that make me white less low. No other fonts I know,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我们来到是圣餐桌前，是遵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一同来到是守圣餐。首先请听一段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26-29。圣经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一段的经文教导我们，主耶稣设立这个的圣餐，是要我们纪念祂在十字架上的舍身受死。藉着祂的死，我们可以与神得以再一次重新的和好，我们的罪得着赦免。稍后我们所领受的饼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去，而杯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所以当我们稍后去领受饼和杯之先，都让我们首先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有片刻安静的时间，我们向神认罪，我们求神宽恕，以致我们领受这个的圣餐的时候更加合乎神的心意。我们有片刻安静的时间。 这个饼是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来到擘开。我们首先是想请两位负责圣餐的商来到台前边。我们都是欢迎所有已经是重新得救并且是接受了水礼加入教会的信徒来到去一同守主餐。若果在当中是未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或者你已经是重新得救但仍未是接受了水礼的，我们都欢迎你在当中来到安静的来到是观礼。在这个时候请是祝儿姊妹为饼和为杯来到祝谢。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你的圣餐桌前，为的是纪念你为我们的钉身，为我们的牺牲。主啊，感谢你为到我们赐下耶稣基督，耶稣来到世上感受我们所感受，经历我们所经历，唯有主耶稣可以以无罪的身躯去为我们的罪去牺牲，让我们得以赦免。感谢主你用你的宝血去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求你帮助，愿意我们时刻的将你的话语放在心中，也都用行动去行出来，直以让更多的人去认识你。求主你都时刻的去提醒我们，主你对我们的爱，你为我们的牺牲，我们再一次的感谢神你的牺牲，你的摆上。我们的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 Amen。 是每一个都拿了这个饼呢？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拿这个饼来，他擘开之后，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来到领受这个饼，纪念主。 是不是每一位都有这个杯呢？饭后主耶稣也是照样拿这个杯来，他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来到是领受这个杯纪念主。饭后门徒和主耶稣他们一同的唱诗，然后往橄榄山去。我们一同来到是唱唯有主耶稣的宝血第三、第四节。如何救赎我罪人？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使我更真信？唯有主耶稣的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洁白如雪。唯有主耶稣的宝血。For my cleansing did I see,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For my pardon did my plead, nothing but the blood of Jesus. Oh, pleasures is the throw that makes me white as snow. No other. 在奉献的时间，请施事行进台前。 请大家低头为今日的献金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一年的开始，虽然在天雨路滑的上面，但你都给弟兄姊妹有平安有喜乐的来到你的家里面侍奉你、亲近你，也都听你的仆人的话语，释放你的话语。你已经在我们有奉献的福分，你给我们有储量于天的福分，亦都系俾我哋有赚取地上嘅金钱。而家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佢将你金钱献上，求你将金钱洁净，用喺合你心意嘅事工上边。我哋咁样同心合意嘅祈祷，系奉主耶稣得圣名嘅祈求，阿门。 我现在请黄牧师作欢迎嘅报告。 请问今天有没有是第一次来的新来宾呢？可不可以让我们认识你是什么名字？ Tommy， 好，欢迎你啊。 咁希望我哋都可以系更多嘅嚟到系去认识你，咁啊欢迎你都系可以经常嘅嚟到我哋当中。嗱，我哋打开呢一个嘅秩序单。一月份嘅月祷会，即系话啱上个星期嘅一个月祷会，我哋已经将一啲嘅祷告事项咧系贴喺呢一个大堂嗰个壁布板上边，都希望系让弟兄姊妹去了解教会或者肢体嗰个嘅需要，而为到佢哋到代祷。2018年嘅教会主题祷告更新壮灵命，展翅迎接新里程。我哋都希望透过呢一个嘅主题，提醒我哋多啲嘅靠着祷告。我们与主的关系更加亲密，可以有活泼的一个信徒的生命力。第三就是我们已经开始了新一季的主学课程，都盼望如果你是没有参加的时候，都鼓励你邀请你都是能够出席我们一同的在神的说话上面一同的扎根。第四项是轩牧师的欢送会在1月28号星期日的晚上6点来到举行，都希望大家是预留时间参加，同埋系请向阿Joey姊妹报名。佢特别提醒，都顺便交埋费用。第五项就是2017年嘅年报，我哋好快就会去印制噶啦。咁啊，希望各位嘅执事系部长或者系团长开始嚟到系写你嘅分享报告。咁啊，截稿嘅日期系呢个月嘅28号。亦都係將你嘅稿件係交俾租兒姊妹。好，報告上係咁多，請我哋一同嘅起立，我哋唱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地上生靈當讚主人。天上万军中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我哋在天上嘅阿爸父，喺新一年开始嘅时候，我哋谦卑嘅嚟到你嘅面前，我哋信靠你。在新一年的里面，我们寻求你的旨意来到过活我们每一天。在未来的岁月，可能有一些不确定的日子当中，我们的生活可能有失意，有困难，求主坚固安慰我们，也都因着复活主的缘故，也都赐给我们每一天我们有新的盼望，我们每一天都有你给我们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安慰，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我们默祷之后休会。